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顶部和底部落差达到160多米，形状好似中国古代象征吉祥的摆件如意，所以也被叫做雪如意。为了保证观感和竞赛效果，雪如意的建设和山谷之间作业面积非常小，受山体坡度的影响，物料垂直和水平运输的难度非常大。雪如意钢结构直径78米，中空内圆直径36米，大约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施工时由39根胎架作为临时支撑，最高胎架大约37米，将近12层楼的高度。项目团队利用塔吊进行高空散拼安装，历时418天完成了钢结构安装。而在今年的6月10号，胎架完成了卸载。此次卸载成功，将支撑胎架和钢结构主体分离，雪如意不再利用支撑，可以自己站立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现场执行经理席晓东介绍， 于6月10号凌晨4点，开始钢结构卸载的工作，分为7个步骤，历时长达16小时。于当天下午2点24分正式完成钢结构卸载工作。下一步呢，也就是我身后的39根临时撑，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胎架，进行大概在历时20到25天完成整个的拆除工作，然后呢，装饰装修也就开始进行。 为了减少卸载时的测量误差，项目技术员在雪如意钢结构卸载时，在现场提前布置好10个观测点，全方位无死角地进行卸载阶段的测量观测。卸载操作主要采取的是对支撑顶部的39个胎架刀板抽条割除的办法进行。整个卸载过程分成7步，每一步拆除5到6个胎架刀板。每一步完成之后，测量组再进行测量观测，进行数据分析以及设计理论计算值对比之后，再去进行下一步的卸载安排。钢结构卸载过程的实际沉降和设计模拟的过程基本上一致，最终实际沉降大约是26.5毫米，为设计模拟计算沉降最大值的50%。这个数值表示完全满足了设计要求。被称作雪如意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顶峰俱乐部钢结构成功卸载，标志着雪如意的工程施工正式进入到外幕墙装饰阶段。同时，连接跳台滑雪中心和冬季两项中心越野滑雪中心的冰玉环观光廊道项目主体结构也于6月12号顺利贯通。据了解，张家口赛区共有76项冬奥工程，截止到目前已经完工近半。云顶滑雪公园6条赛道也已经达到了举办比赛的条件。在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张家口奥运村等40个项目，除个别调整项目，都已经完成了主体工程建设，将于今年年内全部完工。在这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去关注了位于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建设。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雪如意的工程进展。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叫老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起来的，从文革到现在30多年的经历，当初的同学各奔前程，不好找了。我的爱情啊，我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强，那个姑娘的漂亮。 老二，吃饭了。 哎，我快点说啊，这个吴强啊考上了大学，可我没考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强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然后我发现大玲一直 还吃不吃了？ 我先吃饭啊，到底怎么回事？您呢，慢慢听。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琉璃》，作者薛艳平。